创世纪第二十章，亚巴郎从那里迁往乃葛布地，定居在卡德士和舒尔之间。当他住在葛拉尔时，亚巴郎一论到他的妻子撒拉，就说：“她是我的妹妹。”葛拉尔王阿比莫勒克于是派人来娶了撒拉去。但是夜间，天主在梦中来对阿比莫勒克说：“为了你娶来的那个女人，你该死，因为她原是有夫之妇。”阿比莫勒克尚未接近她，于是说：“我主，连正义的人你也杀害吗？那男人不是对我说过，她是我的妹妹吗？连他自己也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了这事是出于心正守节啊。”天主在梦中对他说：“我也知道你是出于心正做了这事，所以我阻止你犯罪得罪我，也没有让你接触他。现在你应将女人还给那人，因为他是一位先知，他要为你转求，你才可生存。倘若你不归还，你该知道，你以及凡属于你的，必死无疑。”阿比莫洛克很早就起来，召集了众臣仆，将全部实情告诉给他们听。这些人都很害怕。然后阿比莫勒克叫了亚巴郎来，对他说：“你对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竟给我和我的王国招来了这样大的罪过？你对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阿比莫勒克继而对亚巴郎说：“你做这事究竟有什么意思？”亚巴郎答说：“我以为在这地方一定没有人敬畏天主，人会为了我的妻子的缘故杀害我。何况她实在是我妹妹，虽不是我母亲的女儿，却是我父亲的女儿，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天主叫我离开父家在外漂流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你要说我是你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大恩。”阿比莫勒克把些牛羊奴婢送给了亚巴郎，也将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了他，然后对他说：“看，我的土地近在你面前，你愿住在哪里就住在那里。”继而对撒拉说：“看，我给了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前的折休钱，这样各方面无可指责。”亚巴郎恳求了天主，天主就医好了阿比莫勒克、他的妻子和他的众婢女，使他们都能生育，因为上主为了亚巴郎妻子撒拉的事关闭了阿比莫勒克家中所有妇女的子宫。